喂，哥仔，搞紧咩啊？ 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石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唉，冇问题，攞去。 普罗政治学院和 MyVideo 将于1月30至2月5日在维园年宵12至13个摊位和大家见面。今年新产品除了有历史在笑第二季及说文解字的 USB 手指之外，还有玉敏 I'm still here 和本土最前线 T 恤，还有癫狗日报的拉链卫衣，更有手制的玉敏限量版月历，届时仲有少量的玉敏栋笃串2019门票发售，现在预先多谢大家支持。 神秘姐恭喜大家恭喜发财，我祝大家龙马精神，猪年兴旺啊！ 系啊，我再恭祝大家猪年发个猪蹄， 喂，2019年新春大吉，金猪满门啊！大家发个猪年财 ，OK，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喂，恭祝各位猪年顺遂啊， 猪龙入水， 猪事大吉，各位猪年续运啊！ 喂，恭喜恭喜！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艺成。 好，大家好， 翻嚟系啊，又系我哋神舟五子嘅天天天南啦。唉，咁啊，借咁我哋放假，即系头先讲，诶，今日你几个后生仔？系啊，咁老人家休息一下。 咁梗係要噶啦，唔可以成日操住班老人家，係咁做，係咁做，係咁。 亦都咁講，可能除嗱，我唔知道下個禮拜謝公佢點安排啦。下個禮拜一就咁啱就係呢、這個 年30萬， 年30萬啦。咁啊，年30萬團年夜，咁團年夜會唔會謝公佢哋預早錄影啊？定係會唔會嗰日做唔做咧？就唔知道啦。咁就即係有可能我哋呢一集就係呢、這個九年係嘛？ 係。 今年 9年 豬， 係九年嘅最後一集都唔定嘅，咁樣 可能啫，可能啫，不過都要睇下我哋天天天南個 Facebook 專業講出嚟， 睇下謝公佢哋點樣安排， 睇下佢嗰日心情，即係嗰個情況安排如何。 你知謝公佢哋好偉大噶嘛？可以屌唔團年都要做節目嘅咁樣， 係嘛？大家網友團係重要啊嘛。 係啊，咁啊今日我哋亦都好犀利啦。咁我哋天天天南原來今日頭先翻到嚟咧，就出面就同我哋講，哇！原來我哋係今日係埋。是第300集啊，啱齊頭300，唉，齊頭300，唉，我真係俾掌聲， 唉，真係，真係，真係，俾掌聲大家。 喂，一個禮拜一集，一年52個禮拜計啊，都5年幾6年時間啊，咁樣嚇，咁啊，即係天天天南都原來陪伴咗大家咁耐嘅日子嚇，已經突破過。即係多個真情同埋呢個 300集俾人突破，有突破 個時間啊嘛， 時間就係個真情， 時間係真 集數就未突破。 係啊，咁我哋邁向就要超越呢個都市閒情嘅咁樣。 係啊，咁啊，不如超越富樂咁少啦。 唔係邁向都唔緊要嘅，咁喺超越嘅路上，我哋需要錢嘅。咁月尾應該交台費先 啊。咁個價係幾多啊，社長？ 77.7啊嘛。 咁樣咁啊，講起團年就我哋都已經最近出席了兩個啦，一個就是就是普羅政治學院同埋呢個天天天南嘅團年啦，喺呢個蓮香棧嗰度啦，荃灣啦，咁食得高興，有獎抽，咁大家都開心啦，同一眾網友咁大家去聚一下咁樣啦，咁跟住就係上個禮拜五啦。 嗯， 就是普羅的同埋 MyRadio 的天天嘅團年飯，咁啊，我哋都參加啦，咁又喺和斜嗰度啦，咁樣 最開心你啦，抽到五嚿水 啊！唔係阿玉敏話嘅，唔係話即係幾多錢個問題，係個幸運啊，係抽幸運開心啦，咁樣咁啊，其實咁講啦，我哋係計緊嗰個禮物咧，嗰晚嘅禮物其實係80%嘅人都會有機會中嘅喎。即係換言之，一圍台裏面其實係有12人嚟講，都差唔多有8至9個會中嘅。 係啦。 比例都高。 咁如果即係咁講，如果係唔中嗰個咧，其實先比較好運喎，你係咪比較少數啊嘛？系啊，中嗰个先比较冇好运啦，咁样。 咁样。 咁我只不过就即系当系咁讲啦，咁样就即系话，即系无论中嘅人又有运啦，冇中嘅人都系有运嘅，明白？咁只不过另类嘅运啦，咁样就一定我咁未来即系嚟紧呢一年猪年咧，都希望大家咧，即系我哋咁多位嘅天，即系 My Radio 嘅主持咧，都能够系话，即系大家都开心快乐啊！咁啊，嗰、那个叫咩？否極泰來，萬象更新啦，咁樣啊！ 冇錯，冇錯，冇錯，突然間， 希望聽眾們就豬肉入水啦， 身體健康， 身體力健， 身體健康，記得仲要交，記得交我哋啲月費啦，我哋都可唔係豬肉入水嘅。 咁我都借咗機呢個機會報告一下先，就係話我哋喺呢個天天天南嘅專業裏面咧就。放咗出嚟啊！馬英九揮春嗰個抽獎，因為其實真係有限，我哋能夠攞到翻嚟嘅數目咧，實在太少啦，係啦，實在太少，即係已經好辛苦噶啦，已經好盡力攞到即係唔少嘅數量噶啦。咁但係即係你知噶啦， 盡咗我哋力噶啦，即係 你知阿馬總統嗰個 fans 嘅威力咧，係無論係中華民國國民又好啦，國民黨嘅黨員都好啦，甚至於一啲普通嘅民眾，就算香港嘅朋友咧，都好多粉絲嘅。咁咧就我哋攞翻嚟嘅數量咧，其實即係自己人派咗啦，咁一定要派翻。其實自己人我都唔敢，我都冇派曬。不可以全部派晒，咁亦都係派咗派份，即亦都係先到先得嘅，自己人都係。咁剩翻一啲數量咧，我哋預留啲數量咧，就係擺咗喺呢個天天天南啦、泛南頻道同埋神州嗰個群組裏面嘅。咁就天南嘅朋友咧，如果抽中咗，因為我哋係以抽獎嘅形抽獎嘅形式，咁咧就抽中咗嘅朋友咧，我哋已經發咗通知俾你咧，就喺呢兩日咧就上嚟神州度就。即係領取噶啦，咁樣咁啊，希望抽中好運嘅朋友咧，就繼續努力支持我哋天天天南。抽唔中嘅朋友咧都唔緊要啊，咁啊繼續留意我哋天天天南嘅節目啦，同埋我哋或者要留意我哋嘅專業啦，天天天南嘅專業啦，咁我哋都會陸續我哋有啲咩好嘢。 有能力爭取到翻嚟， 爭取到翻嚟嘅，咁我哋都希望話即係可以送俾大家。咁 公主桃殼啦， 係啦。咁啊，據聞咧就我嗰日就撳一撳呢個匪區嘅淘寶睇咧，就係馬英九嘅揮春咧，嗰日嘅炒嗰日就已經係個售價係講緊佢有兩張，就1500蚊一張噶啦。 人民幣 係啦，人民幣 哇咁值 唔係喎？嗰個皮蘋果係炒到萬， 跟住蘋果就話炒到14000啦。咁我都睇到個圖啊，炒到14000，好誇張。 咁我哋咪哇！咁我啲揮春咪喺神州啊！大家唔好嚟啊！ 咁啊，即係 鎖起佢啊！ 鎖起咗先，即刻攞買100萬翻嚟先。 我哋今次我哋幾條友咧，即係都送咗100幾十萬出去噶啦。咁樣 係啦， 咁啊嗱，既然送得100幾十萬都送得俾大家啦，咁樣77.7真係唔好慳啦。咁樣係啦，咁 啊，希望貨金啦， 貨金啦，仲有貨金 啊，努力去貨金啦，咁樣係啦。咁啊，冇啲咩活動嘅報告可以講下嘅。 新年我哋都新年都應該冇咩噶啦，大家都去咗團年啦，係咪先？我哋嗰啲橋團嘅業務都差唔多完噶啦，係嘛？嗰個春茗我哋食完啦，係嘛？團年 春茗唔係其他有啲社團都繼續有嘅。不如我哋未來預告一個節目先啦，就係喺講緊4月5號嗰、那個4月5號喺台北嘅舉行一個叫做即係暫時嗰個名咧就叫做係全民永懷領袖追思大會，即係我哋。紀念我哋先總統蔣公啊，蔣中正嘅逝世嘅紀念嚟嘅，咁就喺4月5日就喺呢個中正紀念堂舉行嘅。咁咧，我哋就其實都歡迎各界可以參加，咁亦都我哋神州咧都希望有更多年輕嘅，即係我哋青年服務社嘛，都叫做係啊。咁我都希望好更多嘅年輕人咧可以翻去唔係參加咁簡單，係翻去服務啦。咁如果大家邊啲人想知更多呢個節目嘅詳情咧，咁就可以留意天天天南嘅專業啦，或者繼續留意我哋嘅節目啦。咁或者係如果想話真係哇好想去參加 join 埋一齊咁樣，可以聯絡謝工啦，聯絡我哋啦。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到嘅，就過去就唔好淨係做一個參加者咁簡單啦，可以嘅話就做一個參與者，去即係去成就呢一件事。 啊，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長工啊個人人氣啊，或者各樣嘢，而家台灣嘅去長化，咁我哋都需要其實做一啲活動咧，去保護下長工，話俾即係台灣嘅民眾知，其實或者讓台灣嘅人更加知道，其實好多人都係其實對長工係有敬意嘅，咁樣唔係並不是民進黨所講嗰套咁樣嘅。咁啊，呢個話題陣間我哋會講啊，係咪詳細講嘅，係咪？咁啊，我哋可以入翻我哋正題先啦，好嘛？ 好啊，好好啊。咁其實我哋今日最主要係你想講阿 Candy 係想講嗰、那個講個啱啱美俾美台嘅嗰、那個 俾美台 喺個台海嘅局勢啦。 因為咁啱1月24日咧，就匪區同我哋自由地區咧都進行軍演。咁其實做進行軍演咧都唔係。即係有啲咩新嘅新聞嘅，只不過咁啱 唔新，不過依最近呢一兩年咧，佢係 keep 住咧，係總之你一搞咧，佢就要即刻同步 同 時間一齊搞嘅，即係證明好似我喺度牽制住你咁樣嗰啲咁嘅古怪嘅。 即係你又動之期，我又動之期嗰類。 即係總之你開街站啊，就開啦。 總之大家開拖一齊開拖啦，即係咁啦。但係今次比較特別啲咁啱咧，就美軍嘅軍艦咧都駛過台海中線。咁變咗引起個高度各方嘅關注，究竟哇咁啱大家都出動啦，即係咩意思先？係咪呢個第一件事啦？ 即係依個局勢升温啦， 局勢疑似升温啫。我從來都唔覺得美國佬最終會出手嗰一隻。 收咁多保護費都要。 其實喺咁呢個情況咧，好多年前真係好多年前喺個台灣局勢好緊張嘅時候先做過。因為你話要洗過嗰個海峽咧，台灣海峽翻嚟係比較少嘅， 比較少，因為。如果大家印象最深刻都是1996年那次總統第一次直選啦，導彈，因為那次老共啊真係肥導彈，咁啊真係又派艦隊嚟監視住，因為那次老共其實想攻外島呢個係真事嚟，不過礙於因為法國呢啲乜啲導彈好似射歪咗，咦有啲唔妥先至唔攻嘅啫。亦都引申到即係講下題外話少少，就係北斗衛星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就產生了出嚟，因為當時老共咧都係用美國佬嘅 GPS， 即係嗰個衛星係好，但係發覺後屘就發覺 GPS 出賣咗佢， 係有偏差嘅， 係有偏差嘅，所以先至有北斗啊咁嗰個衛星。好啊，呢個講完就翻嚟，佢講呢個啊，咁我哋嘅國防部梗係嚟派啊，我哋全程 呢件事幾時發生，點樣詳細啲講講？ 1月24日 咁。 直情是美軍的艦是洗過了 台灣的中線咁樣。咁當時匪區嘅例牌派出啲軍艦啊，或者係戰機喺台灣南部。 其實佢主要係講叫做喺空軍，即係派空軍啦，喺 派空軍飛 繞台，同埋超過咗呢個台海中線啦。 啱，唔係，其實最緊要係匪區嘅軍機咧，就喺。我哋嘅航空識別區東南角就啱啱擲咗界咁 啊，擲界過嚟。 咁我哋就即刻，今次就派無人機嘅，比較特別，就唔係派戰機去啦。 東南角即是 東南角即係 巴士海峽咁。 巴士海峽嗰邊係啦，巴士海峽嗰邊咁就派無人機去偵察嘅。今次就冇話點樣，就冇透露到有冇派其他戰機，又冇講。 其實佢係今次係有聯合嘅喎，佢係講係即係平時共軍嗰幾隻即係偵察戰鬥機，今次係有人嘅。反而無人機最矚目係無人機係喺邊個派出嚟咧？係國軍派出嚟。因為依個點樣咁矚目呢？因為佢咁多年來成軍咧，其實我哋之前係講過天南線過一次嗰、那個叫做鋭宙無人機。咁其實當年佢依個係攞個獎啊，同埋喺個國際空軍展啊， 非常之 叫做有個盛名啊，因為佢啊平。準確同埋個續航率高嘅， 所以最衰 sell 唔到出街啫嘛， 即係咁講真啦。咁其他人優勢或者其實佢唔敢同你買啦。 係呢個係。 但係依只咁最矚目就係佢竟然派咗一隻無人機出去監視個共軍嘅， 亦有影到相，亦都影到共軍嗰啲電子監察艦嘅。今次影到，不過啲相就比較質素低咗少少，可以。 不過都係咁上。 好啦，其實講呢樣都唔係啲太新鮮嘅事，但係咧台灣島內啲報紙我。賣法咧先至好嘢，話匪美台咧，大家 show muscle 咁樣。咁其實我讀到呢啲咁嘅標題咧，我就想問嘅， 你我哋國家搜到啲咩 muscle 咧？喺呢個兩大 嗱，其實嗱，佢今次因為本身都有個海軍聯合操演噶嘛，喺個基隆外海啊嘛。因為咁，我覺得佢本身冇乜好特別嘅，但係你可以展示到自己當今年即係叫做新嘅裝備啦，同埋你係要第一次可以試到你嗰只無人機係可以點做，同埋因為佢當初設計呢個係叫做三維叫咩？嗰、那個叫做 3D 嘅叫做防空領域啊嘛，即係由佢監察回傳地面中心，再發射導彈去防空嘅，咁係第一次做呢件事噶嘛。 咁係呢個 當然係第一次見到真係有啲咁嘅機喺度飛嚟飛去，射唔射咧就係、是、你一件事。 但 係 個問題又覺得即係呢家嘅執政政府又覺得有自嗨啦。總之我呢家係全面監控，係 very good 冇問題嘅。 但係其實你 咁冇問題你，如果好似啲報紙。即係尤其是嗰啲乜鬼三乜嗰啲機構嗰啲， 即係嗰啲而家黨媒啦， 黨媒啦，係咁喂，如果真係好似成魚嗰啲報紙標題咁 show muscle， 咁你話俾佢聽，你係咪應該同美即係中華民國與美軍聯合看過演習，係咪咁樣先至 show 到 muscle 啊？你問佢，我即係我問下大家。 咁啊，其實就 咁樣先至 show muscle 啊！老實講， 標題咧係最貼切。最啱啱好恰到好處呢、這個，即係我認為係啦。 因為佢話咁講啦，互相 show muscle 咁啊正常啦，係咪先？咁你共軍突然間又話、哎：我又演習咁好啊，我哋一齊嚟啊！咁即係其實係突然間開個賭檔嘅，大家一齊嚟一齊賭咯，咁一齊賭出嚟。咁係嘅，一定係嚟賭注噶嘛，過嚟試下你共軍有咩反應噶嘛，又過嚟試下國軍究竟你點會應對佢咧？究竟美軍到時候會唔會真係會再嚟咧？咁其實我覺得係你話係咪 show muscle 我都有少少感覺嘅。因為你好少可喺一個咁樣嘅嗱，平時聯勇操演啊、三軍操演咧，其實係共軍好少有動靜噶。係一兩年啊，突然間啲台海局勢升温啊，呢就好似教主話齋，由冷和平去到冷對抗，咁所以咪即刻嚟呢啲咁嘅冷對抗嘅招數咯。 唔係，即係我睇個睇法，尤其是阿侵侵咧，失驚無神。哦，如果你中國喺買多啲嘢，咪貿易戰咪 OK 咯。跟住又失驚無神，唔得咁樣，好似華為有啲嘅問題，我又全面封曬。其實 佢係 即都係講嗰句啦。我覺得即蔡英文政府到呢家都非常之積極去擁抱阿 Donald Trump 咧，都係比較一件危險嘅事。尤其是即呢家你唔好認為阿 Donald Trump 即係派幾隻男喺你屋企門口， 就算 行過， 唔 係咁嘅好嘢。 講難聽啲，其實呢單買賣係唔著數嘅，因為無論如何嘅， 但我覺得佢好似 呢單買賣咧，其實你話俾錢俾美國去買個保護，俾個保護費叫佢派啲男嚟，係佢多餘啊！因為唔通佢打你，你真係唔嚟咩？同埋共軍係咪真係攻台咧？呢樣嘢，即係你有嗰、那個有嗰個好大嘅。懷疑到噶嘛？你俾保護費佢冇用噶，到時候可能打嘅時候真係打佢真係唔理喎，你吹人咁。 其實呢家就係呢個問題啊嘛。 係啊，所以我係由頭到尾，我係對蔡英文咧，佢呢個咁嘅兩岸軍事嗰個對決，即係佢完全係忽略咗局勢嘅，佢完全唔明白國軍其實係好難 handle 曬所有嘅戰線嘅。你睇下，其實今次都好大規模噶，共軍嗰個繞台，你見到佢有成三四批機啊，或者喺周圍個各地咁喺度同你搞嘅，你見到其實佢好大數量，佢係同你玩數量。佢都唔同你玩質量啦，佢話係啊，我人多你吹，咁即係嗰啲態度嚟嘅。咁究竟國軍係可以點樣應對咧？如果你喺你 show 個 muscle 出嚟 ，show 唔 show 到俾人睇先？ 其實呢家就 show 唔到啊嘛，就係 show 唔到啊，因為我見到你 show 唔到， 你對大陸啊口講好強硬，但係你其實你軍事部署係根本係食屎嘅。即係唔好，即係根本係稱唔上有強硬嗰兩樣嘢嘅。咁你憑乜嘢同人強硬咧 ？show 咩 muscle 俾人睇？ 我真係唔係太明。不過有道好嘅，變咗呢家咁樣，大家三方面所謂 show muscle 變咗兩樣嘢咧，就一定冇得傾嘅。第一，阿統一定唔傾唔到噶啦；二都阿讀都讀唔到嘅，即係有道好。 咁呢樣嘢 即係就啱咗，啱咗蔡英文嗰隻口味。唔維持現狀咯， 其實佢 真係幾維持現狀喎！呢個咁嘅 民主進步黨嘅，即係民進黨嘅執政民進黨嘅政府咧，咁佢其實佢黨內有幾多嘅軍事嘅人才咧？咁呢個就係出咗呢個問題出嚟， 唔係佢嗰啲所謂黨內啲軍事人同你唔同國民黨、國民黨講時，嗰軍事人就真係有落過去做啊嘛，真係做到高位做，真係策略性咁啊！你民進，我俾你兩次執政啊！咁兩次執政嚟講，我就算俾你真係空降咗啲人落去啦，放心，你係冇實戰經驗，亦都冇傳授嗰啲真實嘅實戰經驗俾你。始終因為第一國軍好耐都。真係冇打仗啦，當然其實不打好過打啦，係咪？當然第一個啦，第二個你唔就算當年李登輝做將國軍變做真係叫國家化， 係 咁，你大部分人才都係其實來自國民黨噶嘛。 基本上你民進黨都冇打算 治理個國家， 嗱內政到外政到軍事， 啊，剩下呢個 荒謬嘅 詳細探討嘅呢個真係。 主要講就係話咧，其實國民黨其實你唔好即係唔好將嗰個國軍咧同埋國民黨係完全勾上一個關係先。係 啦，唔好 其實佢真係中華民國國軍嚟嘅。 係， 其實佢唔係真係屬於國民黨嘅軍隊嚟噶嘛。 係， 即係又唔好即係將佢覺得好似係民進黨對佢係毫無認識咁樣。即係只不過我能夠可以講就話你從來你可以好多地方你會聽到國防部或者軍方嘅人咧對國民黨嘅人有表揚嘅，即係話邊個比較熟悉軍事啊點，但係從來對民進黨就唔會有呢一種咁嘅講法。咁而民進黨其實佢每一次執政咧，佢其實都係會大刀闊斧去主力去搞呢個國軍嘅。即係你話 國軍係佢嗰個選票嗰個提款機嚟㗎嘛， 係啊， 次次都係攞嚟做提款。 所以佢每一次嘅佢執政咧，其實佢民進黨執政咧，第一樣嘢傷害嘅，其中一種傷害咧就係傷害國軍嘅。所以呢個係我匪夷所思，就係、是、一個你選你自己選做參選做中華民國嘅總統而選上咗呢個總統嘅人，係每一次佢都會傷害自己國家嘅軍隊喎。呢、這個係好奇怪嘅，即係好似你而家當家作主啦，但係打爛曬屋企啲保護自己嘅武器， 係啊，跟住同佢講話，我哋一齊嚟第一抗外敵啦。 係，跟住話我係你最強嘅後盾啊！頂你！ 即係呢個係好奇怪嘅事嚟嘅，所以其實你話民進黨人熟唔熟悉軍事咧？其實我相信佢哋唔會冇咁嘅人才， 有呢個人 佢冇注重， 但 係 佢係咪好注重呢一樣嘢咧？其實佢係以首先佢哋本身有好大部分認為咧，國軍係屬於比較親南嘅一個機構啊，咁所以咧佢哋係有好多時候佢哋都好想去喐佢嚇，去搞佢哋，咁就變咗其實佢就嗱正正就係嗰種將嗰個黨將嗰、那個將嗰個藍綠咧擺咗落去嗰個保護國家同埋一個軍事上咧，其實呢個喺台對中華民國，你對台灣呢個島嚟講都好啦，係一件非常危險嘅事嚟嘅咁樣。但係呢樣嘢正正就民進黨係徹底做得，即、就、係、是、做得好徹底去破壞中華民國嘅國軍，傷害中華民國嘅國軍啦。咁你話佢呢次你頭先講嗰個軍演嚟講，你話其實係唔係屬於係一件罕見咧？其實係罕見嘅。即係喺呢，起碼一段時間，其實台美軍嘅軍艦咧，其實係冇經過台灣海峽， 好耐啦， 係有一段長時間冇嘅。咁其實我哋可以去睇睇或者分析一下，點解會正正喺呢個11月24日呢段時間而去經過咧？咁樣即係任何政治或者任何嘅軍事嘅喐動，唔會係一個偶然嚟嘅。一定係一個計劃同埋部署或者一個理由嘅，咁究竟佢係一個出於一個即係美軍出於一個咩理由要咁樣做咧？咁樣或者美國嗰方面係出於一個咩理由咁做咧？我哋試下去用呢個方法去諗一諗啦，咁樣。 其實由2019年啦，開即係中華民國108年啦，呢、這個元旦至今啦，蔡英文總統咁啊都。不下於5次去到做呢個拜訪嘅軍營啊，不論嘅基隆嘅軍營啊，花蓮嘅軍營啊，其實係對於過往嘅總統嚟講，即係未試過可以一個月之內咁嗰個次數咁頻密咯，係咯，咁就去到即係呢個會令人國家內部嘅人會聯想到一啲。 無謂的猜測。 咁好正常，都唔係無謂嘅啦，好正常。因為啱啱共產黨咧，匪嗰邊啱啱先推出咗一個咁強硬嘅聲明啊，之前咁好似告台灣同貓鼠四十週年。咁當然啦，咁我都覺得佢其實都唔係強硬，只不過係講翻一啲叫做歷史嘅詞語。當年佢諗嘅乜嘢，佢又講翻曬。 其實習近平冇新意啊，其實講啲嘢 話咧，其實係二十幾年前嗰啲方針嚟嘅。咁我攞翻出嚟讀翻，有冇40年前啊？1970幾年。 1979年。 四十年前嗰段對白嚟嘅， 鄧小平講嘅， 佢讀翻個稿出嚟講啦。咁其實你話佢係咪突然間改變個強硬態度？其實係冇嘅，佢一直以來都係依個態度。只不過佢一路咁喺個國台辦講嗰啲咁嘅嘢，不斷咁好似軟化咗態度，其實個底線一直都係依個。 係，都係呢個。 冇變過， 其實 一路以來都冇變過。 其實兩方面咁諗啊，大陸內部出現咗問題，咁老習又要佢又有依啲嘢要對外。喂，我哋要 轉移視線啦， 轉移視線啦。但係好啦，蔡總統又係呢個手腕又一樣，就係、是、1127，咦嗰、那個124嗰、那個咦九合一，可能咦出現咗好大嘅問題啦。咁佢就咦覺得內部有好大嘅矛盾，咁佢又可能又係轉移視線咁樣。 佢憑住呢一個咁嘅啱啱外部嘅，哎呀，我哋國家有危難啦，我哋係時候要團結，一直又講呢啲説話啦，通常都係咁啦。咁然之後跳出嚟講，我哋應該站在一齊嘅，國軍係我哋最 咩？ 我係國軍最大嘅。靠山嗰啲， 但系蔡英文總統講到一句説話就係話，我哋係要堅持係防守，亦都冇話乜嘢話進唔進攻啊，定係點樣樣 咁 嘅。 唔係啲嘥氣啦，你蔡英文，如果你考嗰個，即係如果蔡英文喺軍事上面你講話堅持防守嗰樣嘢嘅，咁點解佢哋民進黨嘅立委又偏偏喐呢個陸軍嘅預算呢？即係佢。就話個骨將嗰首黃埔軍校個校歌 係個校歌， 係啦，黨旗飛舞呢個黨旗兩個字唔改嘅話，就要 凍結預算， 凍結預算冇話山。 咁就嗰其實唔係一個大數目嚟嘅， 一啖砂糖一啖屎， 好少嘅數目，300幾萬台幣， 即係廣東話 嘅。係啊，咁最後即係最後呢300幾萬台幣咧，就係由海外竟然係海外係用咗好似10000嘅時間。我記得我 一萬，好似8個鐘定唔知10個鐘。 係啊，我當一萬時間， 即係又係海外同胞力量最堅實。 新上任嘅呢個童慧珍立法委員咧，去做主導去籌呢筆錢翻嚟。喺其實你話七八個八個鐘頭啦，我當係 8個鐘，一萬嘅就 好快。 點解要講一萬咧？因為有好多係可能從係美國啊啲地方咧時差嘅關係，我當一萬啦咁樣。 差唔多啦， 籌到呢筆錢翻嚟啦咁樣。咁即係其實一個。即係一個連一班海外僑胞都可以短時間內可以籌到嘅錢咧，其實對於個國家嚟講唔係咩錢嚟嘅， 係 300幾萬根本就唔係錢。對，尤其是對於個國俾落去國防嘅，但係你個意識形態裏面你玩呢一樣嘢，其實無論你去100次探軍營係冇用嘅，蔡英文，你明白？1000次都冇用嘅，你連呢一樣嘢你都唔會對呢個國軍有個尊重嘅話咧，其實係就算好指中你話齋，佢一個月去捉30次都係冇用。系早午晚佢都冇用，食3餐都冇用嘅。其實係啊，因為佢根本就係唔尊重國軍嘅一班人。 咁啊係啊，咁到時候你又要靠佢出嚟 先揾個立法民進黨嘅立法委員出嚟，劉世芳出嚟就先恐嚇咗先，之後再我又攬攬你啦，錫一錫你啦，咁樣又話 你上餐飯送翻個紅衫飛彈模型俾你啦，我咁咯。 即係其實係，所以話你話咁樣可以係瘦，即係掃到肌肉一個肌肉瘦啦。咁但係問題係，即係你用咩能力嚟同話俾對家聽，我人嚟保護自己先？我覺得佢成日係露咗自己個底，露咗話俾人聽我係傻嘅，或者露咗俾人聽究竟自己底線係去咗邊度啊？可以點樣搞？ 咁我唔知佢呢家好似即係似乎佢一心諗住抱住美國佬大腿啊咁。 但係美國人從來都係唔可信噶嘛，講得難聽啲，如果美國人可信，我哋唔喺仲喺南京啦，做乜去咗台北啫？你都黐線嘅，佢出咗兵救你啦，當年你使乜去咗台灣啫？即係講得難聽啲，你美國人 世界上有兩大個國家唔可以信嘅，一個美國，一個俄羅斯。 咁兩個都係唔信得嘅， 真係唔信得個。 係啊，所以你話你又好，到最後佢哋三美國嚟幫你啦，義務幫你咁你之後你係想人哋一世都唔走係嘛？駐台咁樣。 唔係，其實美國呢次咁經過咧，其實佢並唔係想喺呢個台灣海峽裏面做個軍演嘅，因為其實如果佢真係喺台灣海峽裏面做軍演咧，即係其實嗰、那個 即刻禮啦。 即係對於個台灣海峽或者兩岸嘅局勢係非常之危險嘅，因為 我不是說共產黨夠姜打，即共匪未必會夠姜打，但是這個動作是個挑釁性非常之高， 同埋咧佢嗰個艦隊軍醫院咧，佢就會經過，跟住落咗去下邊嘅，落咗去太平洋，跟住就打啦。 佢會揀喺南海軍演咧，都唔會揀喺台灣海峽嗰邊 嘅，所以佢 咁樣。但係呢個動作個目的，我覺得佢係想係 話俾人聽，我有能力經過你， 係有能力經過，同埋或者佢一個意思係想表示俾即係共匪政府聽咧，就係話即係你對台灣嗰個拋出個一國兩制嗰樣嘢。咁其實係話無論你想講統，你個統法點樣如何都好，美軍都係企喺。 美軍都會企喺台灣嗰邊， 企喺台灣嗰邊，即係意思上係咁講啦，係咪真係企咧？其實都難， 唔係認，即係講一句叫做係好複雜嘅件事， 叫做交咗咁多保護費，個大佬出去嚟空一空㗎， 但係個大佬係咪真心會幫你劈佢咧？咁就 咁啊難講啦， 一啲都唔相信啦。 但係就但係個動作上佢必須要咁樣做啦。咁我相信就係話，即係呢個咧就係而家好多即係講緊未來啦，未來嘅選舉裡面其實就。各共兩黨唔係國民黨同民進黨都紛紛係派啲候選人或者想去選嘅人咧，都要過去美國咧，其實傾一傾咧，咁就係 即係搞到啲面性咁樣。 係啦，有少少似面性， 因為你冇辦法再攞任何對等嘅關係，因為你一人已經俾強敵對住你啊嘛，你就一定要求其他人啦，唔係好似以前馬總統嗰個等佢外交，個個都係即係個個都可以同佢傾偈嘅，咁啊有機會坐低可以面對面平等傾。 搞到自己 而家你係求人哋啊嘛，你明白？ 真係冇辦法。 好，時間夠，下節翻嚟。 我哋再討論其他下一個話題。